现在主，谢谢你给我们有一段时间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面前，主啊，让这样的专注成为我们的敬拜。主，你也在我们中间来悦纳众人因着渴慕的心在你话语面前。主啊，这一段专注的敬拜求你天上悦纳，也只叫求圣灵保惠师，圣灵真理的主啊，你真理的圣灵在来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教师，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你的儿女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真理，并且有能力来实践你所吩咐的。奉耶稣名求，阿们。当我们说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时候，没有基督徒会反对，这个世界非常的黑暗。我记得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有一个长青团契啊，每个月聚一次。我们好些长辈告诉我们国内有多黑暗，后来发现有些长辈可能对美国不了解，美国也很黑暗。黑暗到什么地步呢？黑暗到一个地方到个中学里面厕所都找不到。我的孩子告诉我们刚刚回来说，爸爸，学校多了个厕所。我说怎么这么紧张，多一个厕所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不，那个厕所是叫 All Gender Restroom， 所有的性，那个叫 All Gender 就什么性别都可以了，那就是说又男又女，不男不女，或者原来是男的想变成女的，或者原来是女的想变成男的，这些都可以进去。哎呀，我说孩子，这样的厕所你千万别进去啊。他说是啊，我们都不太进去，只有因为这是个老师的，原来老师的卫生间改过来的，所以只有一些老师进去。他说你知道吗，他说爸爸很有趣了，原来有些同性恋人不让我们知道他是谁，这下完了，他说这下全曝光了，他说我们就知道，哦呦，有几个同性恋的人。孩子好像很开心谈这个事情，我心里听得很难过。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211的学区，大家不久前已经知道了，不但民众的抗议，学校的抗议都没有效果，居然被审批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这个国家已经对自由的理解走到一个泛滥一个极端的地步。宪法赋予人的自由是用来追求幸福的生活，敬拜的自由，但是这个国家已经被私欲掌控的时候，原来立国先贤带给这个土地祝福的原来一个自由，却变成被滥用，被私欲掌控的时候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极端，连这个文明史中间没有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个最发达的今天的美国都变成如此的黑暗。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发现悖论会发现帮助我们发现真理，悖论就是看来是矛盾的事情，但是却是真实的。今天也是看来是个开明的国家，看来是个科学昌明民主自由的国家，却走到这么离谱的地步的时候，民众好像反应过来，哎呦，原来美国也不太光明。人类的黑暗不是今天才知道，在远古的时代有一个思想家，他知道社会非常的黑暗，他就用一种好像以色列的先知独特的方式来告诉那个时代社会非常黑暗。所以有个哲学家白天就打着灯笼在街上走，大家就知道别人什么反应，白天打着灯笼把他当做什么，疯子神经病。但是他是一个思想家，思想家不太可能神经病嘛，那这信息是什么呢？白天打灯笼在街上走而不说话，那是什么信息？黑暗啊，太黑暗了，我要打着灯笼走啊，我哲学家看不见啊，太黑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哲学家只给别人看，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也很黑。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这明光，在这个黑夜里面，神的儿女应该怎么做？古代的哲学家用这种先知性的方式来告诉那个时代社会非常黑暗，今天用反贪污或者用发怨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非常黑暗。我们有的时候也聚在一起，心里不平，谈到社会的黑暗不公义，但是神的儿女在这样的时代里面，黑暗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12节到18节告诉我们，在这样的黑暗时代里面，保罗鼓励我们神的儿女要活出一种像明光照耀的生命来，好让世代看见有一群人很像耶稣基督， 将荣耀归给神。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大家知道非常熟悉的，就是要效法基督，我们的心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在第二章第五节那里，然后告诉我们他本来有神，本来有神的形象，神的尊贵荣耀，但是结果愿意降卑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谦卑和顺服，保罗要我们去顺服他，去效法他。之后呢，在十二节这里他就说，所以或者这样看来，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谦卑舍己顺服，所以我们应该去效法他，效法他的谦卑，效法他的顺服。第十二节这里继续说，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顺服，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要顺服。但是这地方讲说，因此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不知道基督徒弟兄姊妹听这话有没有觉得跟正统的神学有一点点好像雷达就开始，怎么回事？这地方要恐惧战惊，做成我得救的功夫，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啊，都摇头啊，哦，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紧张。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的得救的功夫，你觉得没问题啊？还这么喜乐？如果光光拿出这句话来，有没有问题？哎，被误解说你的救恩是你做成了，而且要很小心做成你自己的救恩了，啊，这跟我们学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有没有冲突？好像有点冲突，是不是？路德重新发现了使徒的教训，要因信称义。那你这地方说还要我自己做成我得救的功夫，这不是律法主义吗？真理两面的，我们一起看十三节，继续看，把十二节十三节合在一起。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那中文里面看不出这个强调，英文翻译的时候能够把希腊文的强调提醒出来，是神做成的工作。英文说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前面是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你看这地方比较好，一个是英文里面是一个 in 一个 out， 一个是你要活出你的生命来，或者说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中文里面没有出这个词哈，那英文翻译的时候对照很大，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英文里面英文强调是神在你们心里做工，在里面做工，所以你能够将生命活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在真理中间我们常常会强调一方面，结果就忘记另外一方面。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我想不需要太强调因信称义。我这样讲不是说这个真理有问题，因信称义多半强调在一种律法主义，要靠着行为来做成自己的救恩那种时代里面。比如说在罗马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或者说在中国一些很传统的社会里面，要用自己的功德行功德，或者在佛教的社会里面，要用自己做成的事情来达成自己的救赎，那种社会里面你要强调要因相信就可以了。但是请问在世俗化的时代里面，是不是应该强调这样的真理呢？有摇头有点头哈。首先真理都是可以讲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这是真理，不是靠行为。但是在世俗化的社会里面，就像今天的北美的时代里面，强调因信称义，忘记你有救恩的，你要成圣的责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就很可能说，哦，我已经决志了，我举手了，某某名目还给我做了决志祷告了，我也在教会里面都做礼拜了，我也看了圣经了，我应该得救了。所以在这种 世俗化的时代里面，人可能以为我坐在教堂里面，我读了圣经，我服侍过别人，我就已经得到救恩了。因此在这样的一种 context， 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地方不是你做成你的得救救恩，这地方来是说你要活出来，要过成圣的生活。所以我讲第一个方面，保罗给我们的信息非常清楚，是我们既然已经重生得救，我们就应该过成圣的生活。成圣被我们中文翻译好像很大的误解，我们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问大家你是不是圣徒啊，那聚会处的弟兄姊妹非常好，我们都是圣徒，那不是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就开始很困惑，我不是圣徒。请问大家不是圣徒的时候是谦虚的还是真理不明白？请问是哪一种？或者两种都有？我看两种都有。谦虚在什么呢？因为圣这个字哈，那中国人一说你是圣徒啊，你就觉得跟圣人就连在一起了。人非圣贤，孰人无过？我有犯过错误，我不是圣徒啊。但圣经又说，明明说你是圣徒，连哥林多那种那么乱的地方，那么乱的教会，都说你们是圣徒，那就怎么搞呢？感觉这个还不敢当啊，圣徒这个太大了一个东西，但是又觉得圣经又说你是圣徒，所以这地方既有文化的搅扰，也有对真理的不完全的认识。真理教导我们，你就是圣徒，你的圣徒不是因为你已经很完美了，你已经很可夸的了，你的圣徒，你成为圣徒是因为神在你里面做成的工作，所以那地方是你已经成为圣徒，是神做成的工作，但是你又不是圣人，不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圣人，所以你不完美，所以我们配偶都知道我们不完美，所以这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个圣徒，然后要过成圣的生活。所以这地方圣徒不是一个用来自夸我多么有生命的分量，这地方圣徒乃是说带着一种，一提到我是圣徒的时候就感谢神，这个圣徒的位分是上帝借着基督的救赎给赐给我的，是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所以不要谦虚说我已经圣徒了，就像你不要谦虚你成为某某人的儿子一样，那你要听到说你是某某人儿子，哎，不要客气，你爸听了要气死了，这有什么好谦虚，你就是我的儿子吗？所以你成为神的儿女不用谦虚，这是一个神，你感恩就好了，你那个位分不要为位分谦虚，那不是你做成的，是神做成的，但是你有责任跟这个位分活出相称的生命来，活不出来的时候别人就说这个人不像样，那请问不像谁的样？不像神的样。所以一个世人都说这个人不像样不像样，他其实心里有一个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不信神的中国都会说这个人真不像样，哎呀，我后来信主以后发现要学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们的祖宗是不是都知道有耶稣基督样式呢？显然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祖先知道有一种人要活出像出人的尊严来，那就是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面，那这个上帝形象是神给普世全人类的尊严，但是只有在基督里面被救赎的一群人，他可以活出更像基督的生命。这地方慕道友不要难受啊，我知道慕道友可能说你很多基督徒还不如我呢，你这样说好像你自己说自己好听的话，黄婆卖瓜。但是我们这地方讲的不是我们基督徒能干，当我们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的时候，这地方是带着极大的感恩，是这样的一个败坏亡梗悖逆的生命居然被神拯救，可以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过出像样，过出像人尊严的生命来。昨天有一个伯伯，我很喜欢他，他长辈我们一般不用喜欢，我们是很尊重长辈，那个长辈在我们来过几次，我给他讲话很幽默，我们听了我在边上百听不厌，听了一直笑，他讲话又押韵又幽默，讲出口成章。有一次这个伯伯告诉我，他说你不要那么羡慕，这是悲剧。他说我从工作起就是服侍服务那些当官的人，都是点头哈腰了拍马的， 以至于几十年下来都变成习惯了。哎呀，我听了好难过。我也很谢谢这位伯伯诚心的跟我这样讲，过出他说不像样了，不像人一样了。但是我们属神的人，神给我们一个像样的生命，在神的尊严里面，神的形象里面，但是又给我们基督的救赎，使这种有人的尊严的生命可以借着救赎，我们这群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帮救赎和圣灵的帮助活出来，然后这个就叫做成圣。这个成圣不是活出比世人更好的生活来，或者更尊贵、更有品位、更让人羡慕的那种世界上的东西，乃是一种更像基督那种生命的性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提到两，一个是称义，一个重生，这是救恩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两个方面像一个铜板两面一样，不可以分开的。称义告诉我们地位性的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在被定罪的那个罪那个位分上已经被消除了。但是不但是一个位分的改变，身份的改变，我们还有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就是圣灵同时做重生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救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被称义，地位性的改变，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同时圣灵在属他的百姓心里做重生的工作，让我们愿意为罪去悔改，这两样是救恩的两个方面同时有的。所以我们很奇怪，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信了耶稣，他生命却没有改变，他不一定180度改变，但是从来都没有为罪悔改过。基督徒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圣经不熟，最可怕的是当犯罪的时候不愿意认错，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重生悔改一个不会出错的指标，就是他得罪神伤害人的时候，他会有内心对神的悔改的意思，也会愿意突破去向人认错。这是重生悔改跟称义连在一起，这称为救恩。这个救恩做成以后，我们就开始成圣 sanctification， 就开始成圣。再次说，成圣不是我们文化里面变成圣人了，这个成圣就是生命因着基督成型在我们心里，靠着圣灵的帮助，好像芽种子一样开始发芽，它是个生命就会发芽，就开始开花结果。我在农村长大，知道种子的生命力有多大。种子生命力可以放在那里，一个树压在那里，或一个大石头压在那里，它可以从边上长长长长转出来，那个大石头都压不住它。但是重要的区别是，它是一个活的种子。我哥哥以前也撒过一些种子在地里，有些就长不出来了，不用石头压，浇了水也长不出来。那我哥很快就会说，这里面好些种子可能死了。我都不相信，我说你怎么知道死了？他说长不出来的就是死了嘛。我说那以后也许会长出来呢。他说不，他该长的时候就长了，这时候长不出来的都死了。哎，这些对话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当然有人说我10年前信主，我现在开始成长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晚了一点。但我不知道属灵的事情能不能直接比喻，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是生命它一定会成长，是种子，石头再大压在那里它一定会长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如果我们不是用来判断周围好，特别是我们说太太或者先生啊，不要笑边上的人哈，哎，你也是信10年了，你看你不太变，你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这话是说自己啊，我作为传道人常常讲到别人听啊，跟大家讲，我也常常讲到自己听。先看看这些东西我自己是否听到了，特别是那些责备的道，特别是那些让人听起来扎心的，那些愿意对付的人，都是自己先看看我是否做到了。所以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带领我们很好，那个妻子跟丈夫的时候，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像教会基督爱教会一样。就那段经文是谁读啊？弟兄还是姐妹读？弟兄读，姐妹就不要去读那段了。姐妹呢就要读，做姐妹啊，做太太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就像基督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这段弟兄就不要读了，就让姐妹们读。就是那神的道可以内化在 internalize， 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圣经都是神的道，但是有些人用圣经来吵架，你知道吗？哦，吵架就是反过来，弟兄就读姐妹那段，你要顺服啊，圣经说了。哦，那反过来，弟兄说你要爱我像爱你自己一样啊，你怎么不爱我？就变成吵架了，一翻过来用神的话就吵架了。他说都是神的话，怎么会吵架呢？所以有些家庭啊，圣经很熟，但是常常需要牧师辅导。哎呀，我就很难过啊，这个事情比不会圣经让我辅导更难过，因为不会善用。因为圣经就像宗教一样，被人利用来达到自己私欲的时候非常可怕，那个比不会的没有宗教的人还可怕。就像人比畜生有的时候更先知讲人比万物都可怕，那万物里面包括畜生啊。有的时候人说这个人很残忍很坏，像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是羞辱畜生。人坏起来比动物坏多了，动物不会搞大屠杀啊，动物最多吃饱，像狮子老虎吃饱就好了，它不会咬来给别人吃，别的老虎吃，他没有。希特勒做的事情，斯大林做的事情，这些都是野兽都不太这样做的。穆迪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成圣称义是一个一时的功夫，这是一个圣经的事情，但是成圣却是一生的功夫。所以这位穆迪大布道家神很重用他知道称义是一下就结束了，这是地位性的改变，就像法律条文一签，好，你已经结婚了，你是夫妻了，法律宣告你夫妻。但是你要一起磨合，一起成长，变成相爱的夫妻，却是一生的路程。像过继也是一样，一签二，你是我的孩子了。但是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成长，一模举动都要像这个新的家庭，也是一辈子的事情。J.I. Packer 是新教里面，特别是在改革中里面被认为非常敬重的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讲：成圣并非单靠信心，不需努力，也非单凭己力，不用信心。信心和努力同样重要，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这讲得非常好。称义只是靠信心的，称义不需要你的行为，因为那是神做的工作，就像种子一样，你必须是个种子，那是上帝做成的，只有神使它生长。但是我们要不要过成圣的生活，我们确实有责任。所以佩克告诉我们两样都很重要，平衡。不要说我只要信心，只要信心我不活不出来，一个真有信心的人是可以有行为的。很多人误解保罗跟雅各把他对立起来，雅各保罗强调因信称义，只要信心就可以，雅各说不行，还要靠行为。那这地方是不是矛盾呢？我想你们的主日学你们都探讨过了，没有矛盾啊。保罗强调的信心是一种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说是一个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那个信心是可以生发仁爱的，有行为的。那雅各里面的信心是说，如果你认为信心不要行为的，那种信心是死的。所以信心跟行为要连在一起的。在英国曾经有一个百度，在永古的时代，在我童年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百度，英国以前也有百度，有一位百度的那个工人是一个圣徒，生命很好。他怎么来教导？他用一种无语无不说话的方式，其实都在传道。他这两个桨在那里摇，一个桨上写着 faith 信心，那另外一个呢写什么 works faith and works 信心和行为，它是两个桨。那情况有一个桨摇的时候，能不能摇到对岸去啊？转圈是吧？你们有没有去过公园里面玩荡，可以叫什么划船的是吧？你用一个桨可以吗？不可以。一个桨如果固定在边上就更糟糕，如果只有一个桨，你就拿到后面去了就好了。两个桨的时候固定在边上，必须两个同时来才可以一起走，这就是信心和行为要并重的，这就是称义。那成圣的生命从十四、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成圣的生命它要两个方面，一个是负面来说它要弃绝罪，正面来说要活出生命来，活出荣耀的生命来。第四十到十六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保罗这地方讲到一个生命的成长两个方面，一个是负面，这地方讲到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是负面的，就必须弃绝这些罪。然后正面来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背谬世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不是完美，无瑕疵乃是有过圣洁的生命。然后使我们能够显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主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表明出来，能够见证出来，好让保罗的侍奉不是徒劳的。所以这地方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里面做的，一个是外面的。啊，大纲里面大家可以看得见，还是很清楚。正面来说，我们要活出生命来；负面来说，我们要弃绝罪。我们先看到负面那边，要弃绝罪。葛培里是一位大家知道他是很重要的布道家，他是活着向大概两亿人面对面的传过道的，这样的人已经以后大概不太容易存在了。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要达到全然顺服基督的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对付罪。这位布道家带领成千上万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是他非常看重，跟宋尚杰博士一样，看重人要悔改，从罪里面悔改。他也讲很多关于成圣的道，应该活出来更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也讲这样的道，但是也不离开这个起点，要对付罪。对付罪今天是许多人不愿意听的，特别是那些喜欢过一个那种绅士淑女的生活，然后来教会被镀金一下，然后讲一些可以让他过更高提高他修养道德那种生活的人，其实那些人最喜欢读登山宝训，那很羡慕，哇，你们的耶稣真是很了不起啊，可以爱你的仇敌。他说我也愿意跟这群人为伍，然后提高提高自己，哎呀，我也是可以跟登山宝训这种道德教导相为伍的一群人。这叫宗教精英俱乐部，我们可以参与跟这群人在一起，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份。但是葛培林牧师讲得非常的好，第一步你要想全然顺服基督，如果不从罪来对付，其实都是空谈的。而且这些年我在这里讲到，有的时候常常讲一些哲理性啊、启发性啊，有一天师母提醒我，你讲的很多都是好像在对着知识分子讲座似的，好像就听别人就听你一次到，好像就可以改变了。他说你这些假设可能有问题。他为什么这样提醒我，不是批评我呢？他说我做妈妈的知道，孩子要改变行为，好像不能够讲一篇哲理性的道就够了，他可能要帮助他一点一点那些行为规范要做改变了。哦，师母就提醒我，真的很认同，一点都没有生气。这回因为他讲得很深刻，他说我作为妈妈不是一个儿童专家，如果是儿科专家今天来一场讲座，哇，大家耳目一新，我懂得这么多管教儿女、教养儿女的知识。但是他说妈妈就不一样，他说妈妈就是把这些知识我可以每天用在孩子，包括做饭什么营养放在孩子生命里面，然后孩子做错就改一点点，可能不厌其烦的改。所以妈妈就是都变成很唠叨的人，直到大二大三的孩子才知道妈妈的唠叨很重要。这周师母昨天去加州了，突然间孩子们觉得家里没有人唠叨，哎呦，安娜就开始想妈妈，都想哭了。哎，我就觉得，哎，妈妈唠叨，一直管教，妈妈是我们家是慈父严母，结果哎，妈妈不在，她哭了。我不在，我今天早晨有点小小嫉妒。我去巴塞罗那两周教神学，她只有在我走的时候哭一下，后来就不哭了。我今天微微的一种发双心理。今天早晨在那吃饭哈，哎，我就说，芳芳两周不在，你孩子很诚实，也不想伤害我，但是心里父亲心里都知道。养孩子是就像这些妈妈一样，每天在那里调啊食物啊，怎么喂营养，怎么他表，他就是应该这样做。那成圣的路也是一样，我想我可能以后也听这样的一个建议，不要讲一些高深的哲学，讲古希腊，就讲什么讲很多，连到了习惯都到了毛病，到了一个古镇那个农村里面去，不是农村，乡镇里面去，跟民工也讲苏格拉底。哎呀，那个我跟大家讲过，有一次更离谱，到昆明去了。 哦，那个更乡下，那真是农村了。我跟他们讲理财，讲完师母说你在说什么，这是毛病啊，传道人问题，自己的问题，知道那种那么闲闲，你们听起来可能哦，苏格拉底理财听起来很有启发性啊，因为你们都是至少硕士博士对吧，但是对于那些乡村的人，传道人已经有毛病了，已经他已经以为觉得讲了哲理别人一听就明白过来了，但是陈胜知道却不是这样，他要每天常常去对付那个罪，那个罪很讨厌的不想要逃开的，偏偏要去对付。我很欣赏我们一位朱日轩老师，他真是课程设计非常清楚，一点一点应该出信照就在这里，还没信主的应该听这节课，就是好像妈妈一样，我就觉得哇，这个跟我这种空中飘的人没谱的人啊，这个配合在一起真是好啊！我就很可能就对一群知识分子讲一篇，你要要什么启发性的讲一篇，人家就哎呦，哇，这个人很博学哈，真的，基督教还真不错、啊。我就希望看到这样的表情，但是却不知道像妈妈一样在这里一点点对付。神圣之道可以归结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弃绝罪，一个是归向神。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在弃绝罪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是怕罪，不要觉得罪很可爱，罪对我们感官是非常可爱的，那才称为罪，但是罪你要知道它本质的时候，就像孙悟空他会看见那是白骨精，那演员长得很好看呢、啊，但是孙悟空眼睛看过去却不一样，你看我弟兄如果眼睛看到网络里面那些身材很好的姐妹啊，这女人哦，而且衣服穿得很少的时候，你要像孙悟空一样，而不是说那些女人不好看哦，那个对你的灵魂的伤害就可能是像白骨精一样，因为你不该看啊，不是人家不好，人家可能放在那里也不好，但是你去看的时候哦，这个对我灵魂是个伤害，像约伯一样，跟眼睛，我的眼睛立约，不要眼睛色迷迷的盯着处女。我翻译我的版本哈，约伯记里面可以这样翻译的，你不要色迷迷的看着那些漂亮的女人。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跟你没关系的，哦，就弟兄讲的，我们弟兄讲的，他跟你没关系。弃绝罪要害怕，一个人得救以后最怕的事情，杨尚堂牧师说，就是其实最怕罪。Chris Sutton 是屈苏多摩被称为金嘴，他传道他讲道非常有能力，但是这个人留给教会史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讲道，可是他有一点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非常惧怕罪。他被抓起来即将要被处决的时候，即将要被判刑的时候，罗马皇帝想把他解决了，这个人因为很会讲道，对他皇帝非常不舒服，所以他就请教在监狱里面看守他的人怎么对付这个人。他说对付人不是把他一下解决了，让他痛苦折磨他，怎么折磨他？那士兵说，皇帝说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一直关好不好，他说没有用的陛下，因为这个人在监狱里面可以把监狱变成修道院了，他在那里可以唱诗赞美，监狱不捆锁他。哦，他就把他处决了算了。哦，他说千万不要把他处决了，他说他有一天告诉我他很想到耶稣那里去。哎呀，皇帝说你这个这么麻烦啊，你杀都，皇帝想折磨他都，你杀他不是折磨他。哎呀，他说那有什么招让他痛苦呢？他说有，他说这个人说他最怕，他说他怕什么？他说他最怕犯罪，你要是勾引他诱惑他让他犯罪的时候他很痛苦，他说我见过他犯罪的时候痛苦的表情，杀他的他就到耶稣那里就很好。哎呀，皇帝说那就你就想办法吧，怎么让他犯罪。大家有没有看见这地方一个圣徒的生命，不是他讲道，不是他侍奉多好，是他的生命，他里面生命的特质是怕罪，怕罪。今天人是不怕罪，所以才会有很多的问题。约翰达米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神人饶恕一切罪，洁净所有的罪污，但他不能容忍任何一样罪不被对付。这地方不是说神这么，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地方有个条件是你自己要去对付，得罪神的事情你跟神认罪， 伤害人的事情，你除了跟神认罪，你还要跟人对付，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连很有名的传道人自己犯罪得罪人了，他只跟神认错，他不跟人认对付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名的传道人，很多人以为我伤害人了，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你再祷告都没有用的，弟兄姐妹，这是虚假的。这就是逃到宗教里面的一个鸵鸟，在那里用上帝祷告祷告祷告，其实伤害人的需要对付，他不愿意做，这是鸵鸟。鸵鸟是好听一点，好像你害怕，其实是虚假。然后祷告完，心里就平安了。有个小女孩，她妈妈糖果放在那，她每天就可以弄一下，妈妈不在的时候就弄一下，很甜。甜完，哎呀，就知道这是偷完了，就觉得犯罪了，她就祷告，天父啊赦免我，我今天又偷吃糖果了，又甜一甜了。但是妈妈回来了，其实妈妈知道那糖果被甜过了，还是被吃掉了。然后孩子就说。回来说你是不是弄了这个糖果，他说是啊妈妈，但是糖果太诱惑太吸引人了，他说我吃了每次都跟天父祷告赦免了，我只是没跟你说而已。当然你说吃糖果伤害妈妈吗，可能不一定哈。但是我们发现这地方一个童年，这地方童年无忌，他把人性的东西暴露出来。我们愿意到神面前去认罪，但是却不愿意跟人对付的时候，这种认罪是虚假的，是无效的，这是我说的。因为你好好反省，你为什么对伤害的人不想去对付。严肃的弟兄姐妹，很多这样的事情，因为连明传道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不会例外的。我这样讲不是说你们，包括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你了，我很久没有跟你道歉了，请你告诉我，如果被讲台上被我得罪了，我不道歉，但是我私下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伤害你了，我没有留意的，或者我故意的没有跟你道歉，你一定该让我知道。真的，我不会为这样讲这样的道我去向你道歉。但是我们认真的知道，这地方是对付罪，弟兄姊妹，真的我学会像妈妈一样唠叨，那你难受了，但是对你的灵魂是有益处的。那些你伤害的人，你一定要去对付，免得你欺骗神，神欺骗不了你，欺骗人，自欺欺人，欺骗自己，最后到天堂门口进不去的时候，我没有责任，已经告诉你了。伤害人的人罪一定除了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你还要跟人去对付。撒该非常好的榜样，我若讹诈人，我加倍的还，跟耶稣讲的，这是有圣经道理的。你不能说我讹诈人了，我信耶稣了，哎呀，耶稣信耶稣真好，我原来讹诈人完了还睡不好觉，现在信耶稣了，讹诈人那些钱，哇真好，心里也平安了，平安喜乐吧，信耶稣了，过去那些贪污的钱，过去欺骗来的钱，讹诈来的钱，我就放在 basement。 虚假，我们常常欺骗自己，可能我们还不知道。不但负面上我们要对付罪，我们还要活出正面，活出荣耀的生命来。负面来说我们要对付罪，正面来说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再次约翰达米这样讲，属灵的程度不在于工作量的多寡，而在于彰显基督的程度有多大。这地方达米讲到的一个道理，一个是侍奉，一个是见证，这两者的关系。在正面的事情上，你的侍奉跟你的见证一定要 match， 一定要匹配，否则的话你事情做的越多，其实对你对群体信心的群体越不利的。王明道老弟兄被关到监狱的时候之前，他非常担心一件事情。这位神的忠仆，他知道关监狱是他因为不能够跟政府配合，他必须面对的命运。但是他有一样担心的事情，说我进到监狱以后就没办法侍奉主了，他担心这件事情。可是他不知道进入监狱以后有一样东西，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就是他的见证力从过去影响个小小的会众，影响到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见证力借着他在监狱20多年的受苦，他的生命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这边有没有发现一个关系？侍奉跟见证，这地方非常重要的关系。侍奉是坐在外面，你可能服侍别人，但是见证是一个你内在生命的彰显。就像有一天晚上萤火虫如果飞到你跟前，它叼一个东西给你吃，你可能很开心了，哇，萤火虫都会叼肉或者叼饼给我吃， 你很感动。但是萤火虫身上还有一个东西你看不见，是什么东西？哎，它会发光啊，那个发光不是它自己做的，是不是？是个生命，它自动会发光的。如果我们靠近一个人，别人感觉你服侍他了，很好，感谢你，谢谢你，哎呀，你今天做菜给我吃，你今天什么？但是如果到门口发现你说一句，哎呀，什么感谢的，我这个是不得已了，我已经签了名了，已经必须做了，你会吐出来，可能你可能说，哎呦真的不吃这顿饭更好。但是如果你因为爱耶稣，真的是你爱主，特别我们聚会初天怎么一来你家里，不要给你压力哈，就拿两三份菜，以后不要拿两三份的，我讲假服是你要拿很多，哇，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帮一家带一道大菜就好了，他们两个人或者一个人来带两三道菜来，哎呦，我说 party 都这么开的话，聚会这谁吃得完了？但是他们因为爱主，火热是像萤火虫一样，它发光，哦，它发光不是因为要别人称赞。它本身就发光，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尼多森弟兄讲得很好，我们所行的是表明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行的，我们 表明我们所信的。下一页，尼多森弟兄是我自己的老乡，中国教会史的三大支柱，他非常认真对付自己的生命。虽然有人对他过去历史中间带着很深的在那里成见，或者在那里探讨，我认为这是一个愿意对付的生命，常年不守主张就是一个极深的悔罪的表现。他能够讲出这个事情来，我们的行为是我们里面的信仰，我们信心里面的一个真的表现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有真生命实质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各种冲撞里面、压力里面，他可以把生命彰显出来。就像茶叶包一样，水越热越烫的时候，它越能够越快。茶叶放在水里，水越烫越好。圣徒不怕困境，只有虚假的、软弱的，困境来的时候，他露馅了。或者试探诱惑来的时候，他也会露馅。所以名望、地位、钱财都是放大器，把你里面本来有的东西把它放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不要去追求外在的东西，那个东西对你真的是有害。我这样讲是诚心的。如果比如说你的生命还不能够 handle 处理钱财，你千万不要跟神求很多的钱。钱财会使你像中国的土豪一样，生命把里面暴露出来。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承受名望，千万不要求神，主啊，你让更多人仰慕我，你也会露馅。 Amplifier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放大器，把你里面本来有的东西把它放大。如果里面本来不行，生命实质不行，把它放大的时候，丑陋啊都被人看见了。我这样讲是盼望大家能够为那些做传道的、做教师的、做教导的、带领小组的、为同工、神学生同学，为这些人精心好好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受更重的审判，他们做教导，他们也受更重的诱惑和试探，他们也会被更大的放大，所以需要会众常常用祷告托住守望这些人。我非常感激，在我十多年在这里侍奉中间，总是神兴起少数的人，我不这样讲是不是准确，少数的人常常为我和几个传道人、教会的执事长老常常为他们守望祷告。我盼望更多的人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很能干，就是因为我们软弱，有放大器在那里等着我们，有魔鬼的这些诱惑在那里、攻击在那里，还有里面的私欲，这些事情在那里会被放大来亏损主的名，所以才恳求会众多为你们的领袖祷告守望。你们这样就是爱他们，使得他们不陷在魔鬼的网络里面，不受这些钱财、色情、名望这样的一些东西吸引或者试探，以至于被放大。他自己跌倒不说，他的功臣亏损 别人也被连累到，甚至被绊倒。所以这是成圣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对付，活出正面的生命来。成圣之道，我简单来说，以前过去讲过，今天总结，成圣之道操练来说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操练与主联合，这地方包括与主同死，跟与主像罪死，像与主同死与主同活，这个是以前常常讲过 Union of Christ， 像与主联合在一起。那样的话呢，就是不但脱离里面的罪，也对付里面的己，里面的老我，救我里面败坏的生命。那宾路易师母讲的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人需要脱离罪，更需要脱离己，因为己是罪的根源。这地方不是叫你自杀，认真听的人知道这地方有点问题哈。脱离己是什么意思啊？那只有死了才算了。脱离己就是常常对付里面那个老我。我举个给一个简短的例子，时间关系很短的，什么叫罪跟己的区别？罪就是比如说我在这里讲夸话，讲一些错话，这就是罪。己是什么呢？己是我很喜欢被人称赞，那个是己，那个有区别的。这个己在长期你的生活中形态中间可能被形成的，就像我童年被家里爱护，像这是五个孩子的老幺，哇，这是舍不得打舍不得骂，然后在学校里被老师称赞，被同学羡慕，这么一直成长成长，这种人成长出来一定有问题的，那必须去做牧师才可以被对付的。像我这样如果在大学里面教数学什么，哦，那一教数学别人说你这个人很聪明啊，更是不得了了，没救了。我见过我同学当中没救了，我说的没救不是说耶稣救不了他，太自以为了不起了，自以为是了。那个东西就是己，里面很大不能碰。就像我，哎呀，童年就这么顺着成长成长成长，成功一说一句需要提醒的话就受不了，回家哎呀想来想去怎么回事呢，我难道有这种软弱吗？你怎么会 不可能有没有软弱呢？结婚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记忆很大，有一个同一个弟兄提醒了我的一个缺点，他可能在背后可能更多人说了，我不喜欢他到背后说，我说你我有缺点你跟我讲，哦，有一天就站在这边讲了快两个小时，我的缺点和教会的问题讲了快两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题目讲完以后，我说哎呦心里难受啊，但是又不能生气。但是我后来就约他吃个午饭，吃个午饭有一天我说弟兄啊，我接受你这些批评，好多是有毛病，教会需要改进，但是有几样我今天跟你指出来几样是莫须有的，你那个地方是一个误解，我跟你解释了，那个地方你搞错了，事实性都不符。最后我就问了一句很重的话问他，我说像你这样猜忌别人的人很多，但是像你这样猜忌就来对质的人很少，很重吗？我跟弟兄道歉了，这叫气话，我没有凶，但是这话很厉害。挤啊，这里面挤，不服，里面受不了，这种话就出来了。这种话很重的。还有一句话是，嫉妒的人，嫉妒人的人很多，但是嫉妒人就马上去拆毁别人的人，不太多。嫉妒很多人在放在心里，这些都是我在挤里面发作的时候，严严的。来报复或者是反扑，不愿意对付自己本性的问题，很可怕的。你不要看见我每周在这里讲到里面的对付也是很痛苦，特别是被批评，批评你的事工作不好我还可以接受，批评你人品有问题的时候真是很痛苦。啊，有一天难过难过到一个地步，就看到一个圣徒，哎呀，圣徒那里得到安慰，他说有一位古代圣徒看见他的名声受到很大的攻击，结果他有一天神就圣灵就引导他看了窗户，从窗户看出去，看到一条狗在那里咬这个破布，还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哎呀，神的灵就告诉他，你不是很看重名声吗？你的名声将像那块破布。圣徒醒过来了，我也醒过来了。人自己不是说批评你的人都是狗，这个不合适，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你不要太看重你的名声，毛病多的是自己看不见，但是神就许可这些敢说的人，那你知道你有问题很多，然后来看看你对己 的对付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只是说给别人听。我非常感谢神，神也带着很多圣徒在我边上来帮助我，但是这些都是跟大家一起学习成长。对付己是一个很痛苦的，一刀一刀的切的，但是对我们的生命只有好处。盼望我在这里学习，你们也一起学习，不但是对付一个个罪在那里认，更重要是里面刚硬的老我，里面败坏的那些性情，要再靠主圣灵的帮助来对付。第二方面靠圣灵，顺从圣灵，与主联合，顺从圣灵，没有其他的法宝。来顺从圣灵，在细小的事情上，圣灵感动你，你就去认罪，就去悔改，一点点对付，然后你就习惯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21天可以养成好习惯。如果你21天常常认罪，每天认罪的话，我保证你21天以后很习惯的认罪了。你的配偶是第一个受益者，没人反应，都睡着了，我该结束了。戴德森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话：一个不很降服的意志，产生一个不满意的生活。这地方不满意不是说世界的不满意，就是自己觉得不是神要我这样的生活。不肯降服的意志，很刚硬的里面的老我，使得你的生活非常的痛苦。我们只看见别人伤害我，却不看见自己里面那个刚硬的老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莫林诺这位西班牙的这位为主殉道的人，他说顺从神、顺服神是一种甜美的恶，这个恶带领我们进到内在的平安和肃静的境界。这被天主教虽然没被处决，却被软禁到死的一个圣徒，追求内在的生命，结果被软禁到死。曾经在欧洲影响极大的一个人，但是触犯了教廷，结果他就在许多痛苦艰难里面，他安安静静操练顺服的生命。所以他有一种恶，一个甜美的恶， a sweet yoke， 甜美的恶。我们还不能体会这个合在一起，恶如何是甜美，恶都是受不了的。但是确实圣徒的经验帮助我们在顺服中间可以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甜美和内在的安宁。最后成圣的果子就是保罗这地方讲的17-18节，所以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腓立比书是喜乐的篇章，这里多次在短短的几节中间多次提到他们的顺服给保罗带来喜乐，他们自己也跟他一起喜乐。一个成圣的生命是一个带来一个极其喜乐的生命。成圣这些不只是痛苦，这是个过程，但是收割的却是上帝给我们内在的喜乐和甜美。顺服是不二的法宝，顺服让我们真正可以对付里面老我的性情，这是一切成圣之道都必将提到的。那个顺服包括向罪死、向主活、与主常常联合、顺从圣灵，这样的一些你们常常听到的道理。Warren Wiersbe 是穆里的牧师，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列在这里非常好。他说 Life is not a series of disappointing ups and downs, rather it is a sequence of delightful ins and outs. God works in, we work out. 跟这段信息连在一起，人生不是一连串令人失望的高高低低，而是一系列充满喜乐的里里外外。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活出外面来。讲得非常好。我们强调的是外在的高高低低，在那里抱怨，但是他说圣徒的生命应该是非常喜乐的，是一种里里外外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但是我们有责任把它活出来。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成成圣，做成一个得救的工作、重生的工作，我们要过出成圣的生命来。我想这就是今天强调的，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感谢神他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有责任把它活出来。然后在这样黑暗的时代里面，有一群人被神重生了，然后也立志去过成圣的生活，这样的一群人畏惧罪、敬畏神，也爱弟兄和姐妹，这样的一群人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跟世界很不一样，然后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来。我今天早晨很早起来特别 check 了一下，特别看到国内 G20 在杭州正在举行，在那里 杭州西湖西子湖畔真是灯火通明。我学到几个词汇，一个叫文化名片，一个叫软实力。我刚刚学了两个词汇，就是中国在这个时期彰显向各国元首彰显软实力和文化的内蕴。哎呀，我看了西子湖畔的漂亮，去过西湖也觉得哇格外漂亮，因为有很多元首来了。但是我突然想到今天的经文，基督徒活在世上也是一样，不只是像外国元首来的时候西子湖畔那么明光灿烂，我们也应该活在这世上好像这几天的西子湖畔。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盏盏灯一样点缀在那里，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归荣耀给神，不再归给哪个国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你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充满罪恶的时代里面，黑暗的时代里面，主啊，让你的儿女得到圣灵的能力，有这样的勇气来面对罪。主啊，因为乃是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做成主啊得救的功夫，那你已经在做成一个重生的工作，称义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主啊，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基础，主啊，乃是你给我们的，但是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能力，主啊，是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活出对付罪勇气来面对罪，也愿意主啊靠主的帮助在这黑暗时代里面活出充满亮光的生命来，最后归荣耀给谁？给神你自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同心祷告奉主的名，阿门。